养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 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 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 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现在呢，大家都越来越爱美了，很多人都调侃说现在是一个看颜的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科技美容的新体验。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康建如康总，欢迎您。 嗯，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妆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康建如康总，欢迎您。 嗯，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的总经理戴丽医生，戴医生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麦，小麦也欢迎您。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也想问问这个三位，其实在这个我们说美容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通过三位自己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咱先不从这个我们说各自业务的角度出发，先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是不是真的身边还有都是通过自己真的越来越关注美容，关注这个外貌了？ 哦，我觉得的确是这个样子。一方面现在像你刚才说的，现在就是看颜值的一个时代嘛。然后另一方面呢，随着像我这样是年龄逐渐增长，也是越来越关注到自己自身会产生了一些变化，包括身材上啊，包括皮肤上，然后就会去希望通过寻求各种各样的手段能够帮助自己哎留住这个青春，留住那种非常美丽的状态。 嗯，这个小麦是还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手段能够帮助自己哎留住这个青春，留住那种非常美丽的状态。 嗯，这个小麦是还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这个外形哈。 对， 那也想问问这个二位这个嘉宾，其实二位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从业者，如果我们跳出这个行业，在没有接触这个行业之前，二位对 原来大家可能都比较注重穿着搭配服饰化妆这些方面，那么实际上在最近的10年整形美容业发展的非常红火，原因就是大家逐渐从外在的东西开始关注自己的皮肤，开始关注自己的五官，关注自己的体型。 嗯， 那么这些是一个质的飞跃，也就是说大家对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关注。 嗯，从这种比如说外在这种小的改变，短暂的这种改变，已经开始追求到自身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这种变化了。 对对，皮肤的质地，皮肤的光泽各方面。 嗯，所以说随着大家伙对于这种美的追求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其实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手段，我们的美容手段也是不断的去更新换代，去满足大家伙追求美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伙来说一说科技美容的新体验，看一看现在有哪些新的产品，新的科技出现，能够帮助大家伙满足这个美的追求。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提出来了。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而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啊，也和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关系，和科技美容有关。那今天跟大伙来说一说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是什么吧。今天呢，第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是这样的，就是说光电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时候用于我们的皮肤美容领域的呢？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但是答案呢，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到。只要您用心听我们的节目，就一定能够回答正确。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准备的礼物是价值260块钱的玻尿酸矿物喷雾。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260块钱的玻尿酸矿物喷雾一个。那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吧。光电技术到底是什么时候用于皮肤美容领域的呢？给大伙三个选项缩小一下范围， A 选项是80年代初， B 选项80年代末， C 选项90年代初。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那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康建如，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董事长，与欧洲及澳大利亚开展对外贸易及商务访问交流20多年，熟悉欧洲美业及化妆品制造业等相关行业。戴丽，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总经理，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整形美容中心科技公司董事长，与欧洲及澳大利亚开展对外贸易及商务访问交流20多年，熟悉欧洲美业及化妆品制造业等相关行业。戴丽，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总经理，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整形美容中心美容主诊医师，行医12年，有着丰富的临床光电治疗及皮肤管理经验。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今天呢，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科技美容的新体验。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三位嘉宾，其实作为女性的角度出发，现在对于美的追求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几位都跟我们说了，其实从自身的角度有一些变化。也想问问小麦，这个小麦我比较熟嘛，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健身达人，非常的追求和爱好追求美。那也想问问，如果每天让你运动2个小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身材，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每天躺着，有机器帮你来完成这个好身材的雕琢，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当然选择躺着呀。对啊，你看，考虑一下这个时间成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成本了。 嗯， 那如果能够有节省下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哎，我躺在那里舒舒服服的又休息了，然后又达到了美的效果，那我当然是更愿意的了。 嗯，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美容院啊、美容机构啊，都会打出比如说这种瘦身的技术， 嗯， 甚至还有之前比如说像什么钟丽缇、赵薇代言的这个品牌， 嗯， 也是号称你躺在那里不用动，然后呢通过机器来帮你减肥。但是很多朋友都反映说这个是不是不太可信呢？ 对，我也是会有这样的担忧。比如说之前也有朋友会试过这种，说我躺在那里可能有机器给你按摩呀，然后有机器给你包裹呀，或者是，但有的会说呢，说那种包裹出汗的可能减掉的只是水分， 嗯， 或者是你这个按摩之后呢，它同样要配合食谱，你同样要忌口啊， 还是饿瘦的， 对，要饿瘦啊，所以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虽然现在看着市面上有很多的打着这个高科技旗号的这些产品，但是你真的很想知道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它的这个原理是不是科学的，然后这个能不能够自圆其说，能不能够说服我，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嗯， 就是看一看这些技术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 对， 同时还不会出现这种做完之后减肥副作用什么的。 对， 那也想问问这个戴医生，作为这个我们说科技美容行业的从业者，现在有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像小麦这样的爱美女性真的完成我们说躺着就变瘦变美吗？ 是有的，现在这个技术而且已经比较成熟了。比如说我们百泰可的这个美雕机器人，那么它主要是通过2种原理来达到躺着瘦的作用。 嗯， 那么第一种呢，我们比较专业的词汇叫射频超声报纸。第二种呢叫冷冻溶脂。我们先说这个射频超声报纸。射频超声报纸是2种功能的2种治疗方式同时作用在一个治疗头上，那么在这个治疗的40分钟之内呢，有2个 治疗的手段来帮助你减脂，一个是低频的射频，那么它能够让脂肪细胞收缩，另外一个是低频超声波，它能够用空化效应把脂肪细胞的细胞膜产生共振，然后爆破，一部分脂肪细胞就破碎了那么脂肪细胞的数量就减少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冷冻溶脂的方法。冷冻溶脂呢是科学家发现啊，脂肪细胞它在5度以下的低温它就会诱发它的凋亡，它就会冻死了。但是其他的细胞呢没对冷冻对低温没有这么敏感，那么它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在保护皮肤的前提下让这个脂肪细胞降温到5度以下，那么也是大概 22% 左右的脂肪细胞会冻死，冻死掉之后呢它脂肪细胞的数量也就减少了，那么这个地方的局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就缓解 了， 对，就解决了。 好，这是两个从原理上我们先大致了解了一下哈，我们一个一个来和大伙说。这两个技术我们听起来都是让脂肪细胞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减少的情况。那首先想问问，这个脂肪细胞在我们人体当中它的数量是一定的，不会再增加了吗？ 到成人期以后脂肪细胞的数量就一定了。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比如说有100个脂肪细胞，这100个它只能逐渐的变大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胖，而不会说从100个变成200个， 对对对， 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胖。 对对对，是的， 只是体积的变化。 是的， 所以说它如果有一个死亡的话，那相应的只有其他的这个脂肪细胞体积变得更大才能把这个空白填上 补充上。是的是的， 不会再让我们的身体新增出这种新的脂肪细胞。 对， 所以说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凋谢的情况，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我们说基数减小， 是基数减小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达到我们说变瘦的这个目的。 对对，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技术刚才您说了，这个应该是通过射频的技术， 射频超声爆脂，两个技术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现在目前有很多的仪器都是只有低频超声爆脂，没有加射频。那么实际上我们发现射频能它在低频率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收缩脂肪。 咱们跟大伙解释一下这射频到底是什么，可能猛的一听这个专业词汇很多朋友有点懵，而且听起来作为一个门外汉我就听着哎呦这个感觉好像副作用蛮大的呀。 安全吗？ 射频技术啊。 安全，很安全。射频 RF 它是一种波，它在当人体贴上比如说单极射频，它贴上负极盘，然后正极的这个治疗头贴住皮肤的时候，它会在皮下一个特定的部位产生一个射频场，那么这个射频场会让这个细胞分子快速的震动产热，那么这个就像我们的电磁场会产热有点类似，那么射频场它也会产热，那么产热了之后这个胶原蛋白就会受热收缩，同时呢会刺激这个胶原蛋白沉积，那脂肪细胞也会受热收缩，那么所以这个局部的皮肤会收紧，脂肪会缩小。 哦，通过这样的技术，那这个脂肪细胞受热了之后它是整个体积缩小了，还是说它比如说受热了之后就像我们比如说煎块肥油一样，我们在这个锅里面煎肥油一受热之后这油里面的这个脂肪细胞我们看到破碎了之后就会有油流出这个外面。 对对对， 这样的射频技术也是让我们这个皮肤下面的脂肪这里面的这个脂肪细胞破裂之后这些油流出来然后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代谢出去吗？ 对，这个低频超声波是这样的，它会让脂肪细胞破碎然后让脂肪酸流出来，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负压光速这个治疗把这个脂肪酸代谢出体外。但是呢射频它没有热到这个程度，如果热到这个程度那可能人体是受不了了。对，它的这个热度是可控的，是控制在仅仅使它收缩这个。那么因为在减肥的同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饿瘦了之后我皮反而松 了。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射频和低频超声波融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减脂的同时还能收紧皮肤。起到这么 个 作用， 既把脂肪排出体外同时呢还要把这个我们说原本松的皮肤把它 收 紧。收 紧，对对，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技术。 对，第一个技术。 那第二个技术我们又说到了，还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冷 冻 的技术。 对对对，冷冻溶脂。 这种和刚才这个完全是 正好两个方向， 两个极端，一个热 一 个 冷。对，是。 第二个技术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这种原理，大家伙会有什么样的这种身体感受，会感觉特别冰吗？ 不会感觉特别冰，它其实很就是很聪明，它利用了一个那个杯 一个罩杯的方式，把脂肪细胞多余的脂肪细胞吸进去，用负压吸到这个治疗杯里边。但是肌肉它没有那么大的张力，它吸不进去，也就是说它人为的可以仅仅筛选出脂肪吸到这个罩杯里边去，然后在罩杯之内施加一个低温，所以这个罩杯内的这部分堆积的脂肪就会在低温的作用下冻死了。 嗯，这跟我们说的拔罐是有点类似的吗？ 这个负压吸引有点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脂肪它是很柔软的，它可以被负压吸进这个罩杯里， 嗯， 但是下层的肌肉是不会进去，所以这样就保护了这个下层的组织。同时呢，这个脂肪吸进去了之后，它的折叠厚度大于 2.5 公分才可以做这个冷冻溶脂，也就是说它局部确实有这么一块脂肪，它堆积在这儿，所以正好吸进罩杯里，给它冻死了之后，这部分脂肪就薄了。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都是减肥瘦身的目的，但是两个的适用范围是有区别的。 还不太一样，对 对, 对。 像后面这个冷冻真的是得比较胖的 朋 友，然后呢说脂肪堆积比较多的部位， 对 对, 对, 对， 比较多的人群才适用。 对, 对, 对， 而前面那个相对来说它是通过这种射频的技术，也就是说其实 射频和超声波的技术 它不需要特别厚的脂肪层， 对对对对，也可以使用，对对，而且它使用的面积就可以比较随意，比如说大腿维度的这种小腿个胳膊都可以，但是 双下巴 都可以。对，像冷冻溶脂呢，它一般适用于脐周肚脐周围局部堆积的地方， 比较容易把这个脂肪能吸起来的地方， 对，能吸起来的地方，对。 好，这样的技术都是有不一样的，适用范围呢也有所不同。那也想问问这个康总，这样的技术最早是中国发明的，还是说是国外发明的，我们把它引进中国的？ 这个技术的话呢，它起源于欧洲。最初的话呢，就是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好多项技术哈，刚才戴丽医生介绍了，有射频技术、超声波技术，还有这个激光技术等等哈。那么包括超声波技术的话呢，它又分高频超声波、低频超声波、聚焦超声波等等，非常多的， 特别复杂， 非常多的这个技术哈。那么这个行业的话呢，在欧洲起步比较早的，大概是在90年代初，开始做这种大面积的这种研发啊。那么到现在的话呢，大概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了啊。那么经过了多项的这种长时间的这个技术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 最早是在欧洲，等于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引进了欧洲的这种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 对的，这些技术的话呢，因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话呢，我们可能在工业上就是进步的引进的比较早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市场呢，应当说消费市场在2014年以后，随着这个人民生活水平的这种不断提高啊，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逐步的开始成熟啊，那么也是到了引入这样一些能够像习大大说的，就是解决人民对这种美好生活追求的啊，这样实现这么一个愿望哈。 我们习主席说了，现在大家伙这个对美好生活的这个追求，我们得去满足他们。 对，然后呢，在这么一个国内外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啊，这个市场逐步培育成熟，所以呢，这样一些欧洲的世界先进的一些技术，我们就有机会把它引入到中国了。 原本可能是欧洲人他在美的追求上比我们走的稍微更前进，更多一些，更快一些。现在我们把这样的技术引进国内了。那也想问问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们说光电美容技术是应该是90年代初的时候在欧洲这边逐渐用于我们的这种美容啊、护理啊。那也想问问这种光电美容技术和刚才我们这个戴医生和我们介绍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如说冷冻的技术啊、声波的技术，它是属于一个范畴吗？ 是的，是一个范畴。它都是属于科技美容的这个范畴。 那这些都应该算是科技美容的范畴。 科技美容，其实我们可以把美容呢分成这么简单的来说的话呢，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哈。一个呢是传统的手工美容、生活美容，就是通过手工操作、通过产品啊来达到一个皮肤的保养或者解决一些问题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前些年比较蓬勃发展的这个医学美容啊，那么就是大家可能要做一些这个质的改变了哈，比较大的改变。但是的话呢，在欧洲的话呢，就是这个光电技术起源于欧洲啊，那么 他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群，他既需要有明显的、明确的、显著的效果，但是呢，他又不能去面对这个医疗的医疗美容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术后恢复期啊，甚至于一些风险啊，那么呢？这就是迎刃而生了这个光电美容啊，它和生活美容相比较的来说的话呢，它有明确的显著的效果啊，它和医疗美容相比较来说的话呢，它不动刀也不注射，所以呢就是 风险相对小一些， 非常低啊。 嗯，那也想问问这个戴医生哈，您曾经也是我们说这种三级医院的美容科的医生，那现在这样的这种光电技术在我们国家的运用整体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像这种大医院有运用这样的技术吗？ 有的，像医院里面它可能比较侧重于激光类型的治疗，因为医院里面可能治病为主，那么比如说去红去黑去红血丝啊，去深红斑痣啊，去黑就去太田痣啊，去一些先天的色斑呐、可能对这些治疗来说，那么激光是最有效的，所以医院里面多数引进的是治疗型的激光。那么生活美容的场所，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手工美容的这个美容院，它一般来说它的资金有限，它可能引进的机器就非常的少，或者是非常简单，它比如说用一些超声波导入仪啊，这些或者是蒸汽的蒸脸啊，这些简单的仪器。那么实际上在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射频和大型超声波的仪器这一块，现在目前在中国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 哦，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 对对对， 正在一个萌发期哈。 对对。 其实说到了我们说这种美容的安全性，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人可能既想美的同时又不愿意去承受这个风险。那就想问问，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要引进国内了，现在已经有的这样的这种光电的技术，这种新的科技美容的技术，比如说在欧洲已经发展了30多年的时间，那它肯定比如说欧洲这边的医疗的认证标准他们是必须达到的才可以运用。那引进到国内之后，我们国家承认比如说欧洲这一套的认证，还是说我们国家需要重新的认证，通过了之后才能够引入国内呢？ 这里面的话呢，应当说是分为两部分。一个呢是美容的设备，一部分是医疗的设备啊。这个现在的话呢，我们国家执行的这个标准呢，如果是美容的设备，那么只要是按照正常海关的进口手续啊，完成清关手续，这我们国家都是认可的。 好，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标准我们国家是承认的， 是承认的啊。那么如果是医疗，属于医疗设备了，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在中国的话呢，如果提供了国外的这些认证，我们在中国需要再做一遍备案。 哦，也就是说其实设备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层级，如果是医疗美容的这些器械是需要在国内继续备案重新认证一次的。 对。 而我们说只是用于这种美容的这种无创的技术，我们只要提供比如说欧洲这边的认证，我们国家是完全承认的。 我们是认可的。 把这个我们说引进的备案手续提供出来就可以了。 对对。 好。那也想问一问，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冷冻技术啊，然后射频技术啊，这些是不是都是属于前一类，不算是医疗美容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对的，射频技术和超声波技术在目前在国内还是属于生活美容的范畴。但是如果有创伤了，侵入到真皮层以下了，这样的治疗仪器那应该是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了。 那我们今天跟大伙聊的是科技美容啊，比如说我们拿百泰可举个例子吧，像百泰可我们现在涉及的都是这种生活美容的这个范畴吗？还是说有一部分也下探到了医疗美容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我们意大利百泰可公司的话呢，我们产品的就是在设备上我们分两条线，一条是生活美容仪器类，一个是医疗美容仪器类，这两个都有啊。那么区分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比如像戴丽医生刚才介绍的，像射频、超声波啊，那么其实主要取决于它的功率的大和小。 也就是这台设备既可以用于我们说生活美容，也可以用于医疗美容。 不可以的，就是这台设备它配置的时候，它的功率啊，它的功率 就设定好了，但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啊，原理是一样的。就像戴丽医生刚才讲的，如果到达真皮层的治疗，一般都是属于医疗这个器材、医疗器械这个范围啊。所以呢，这个的话呢，是完全取决于它的功率的这个大和小啊。那么功率稍微小一点的这些是在这个生活美容的这个范畴之内啊，有一些功率比较大的就是在医疗美容的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说是不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得看一看我们所去的这个机构，比如说是医院的话，它可以选择一些大功率的。 对，我们配备是不一样的。 对，如果我们选择的比如说只是一些美容院或者美容场所的话，它没有得到这种医疗从业的资质认证，它还告诉我们说这个仪器我们和医院的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这个射频达到真皮层的，我们就别相信了，这肯定是忽悠我们的。 对， 好，那你想问问，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瘦身的技术之外，其实大家伙现在对于什么提拉紧致美白各种这个女性朋友的这种爱美的问题层出不穷哈，那也想问问除了这种瘦身的技术之外，现在还有哪些这种科技美容的技术，比如说百泰可公司可以有这样的技术引进到国内来。 如果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主要是多种的射频，单极射频、双极射频，然后不同的超声波啊，然后呢是这样一些范围。那么如果从这个效果上啊，从治疗的这个范围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第一大类就是抗衰啊。所谓抗衰，就是紧致提升，面部和身体的全面紧致提升啊，达到一个抗衰。第二个就是减肥瘦身啊，减肥。这个大家都明白了。瘦身的话呢，可能更重要的也是皮肤的收紧啊，雕塑一个完美的体型啊。然后呢，我们还要解决一些皮肤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去斑了、去疤了、去痘了、去痘印了，这样一些皮肤问题。 所以说这个技术还是挺全面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哈。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样的科技美容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纵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日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分别是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康建如，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总经理戴丽医生，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邹小麦。小麦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科技美容的新体验。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美这方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不要忘了通过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将会今天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260块钱的玻尿酸矿物喷雾一个，每个朋友送一支。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的话，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个光电美容技术到底是什么时候用于我们的皮肤美容领域的呢？其实上半段的时候，这个戴总已经帮我们揭晓了答案哈，最早是在欧洲，到底是什么时候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80年代初 ，B 选项80年代末 ，C 选项90年代初，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科技美容的新体验。其实科技美容我们上半段已经基本和大伙儿介绍了，什么样的技术算是科技美容，它和我们的医疗美容到底有哪些区别。那接下来咱们就得说说这些新体验了。想问问小麦，有没有体验过比如说这种光电的治疗技术，刚才这个戴总介绍了很多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说高科技的美容技术，你体验过吗？ 当时很有意思，就是它会让你躺在一个床上，然后在前面几步呢其实跟去其他的美容院没有什么区别，就会有一位美容师呢会帮助你先清洁面部啊，擦掉之前的这个化妆品啊，然后做一些深度的清洁，然后就开始进入他这个光电治疗的这个步骤了。那他会先给你戴上一个眼罩，这个非常的有仪式感，就是把你的这个眼睛保护起来，因为他说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光，那防止会晃到眼睛。那戴上眼罩之后呢，这个操作师也换了，就是从咱们的这个美容师换成了这个专业的医生。然后由医生呢他拿着一个大概就我感觉有点像电笔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会在你的脸上这个点点点点点这样的轻轻的划过，就是你会听到这个噼里啪啦的声音。 疼吗？ 不疼，就是你虽然听到有声音在响，但是你 感觉不是特别的讨， 皮肤上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说特别的灼热，但是靠近眼睛的部分呢，确实会感觉到有这个光在晃到。然后但是这个做完了之后呢，你会看到他会在你那个躺下之前呢，先给你拍一张照片，然后让你看到记录一下当时的皮肤状态，然后做完了之后呢，再拍一张照片，你看一看，哎，确实还是。效果还是比较的立竿见影， 皮肤变紧了， 皮肤变白了， 还是变白了， 变白了， 变白了。 对 对, 对， 在紧致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是吗？主要是肤色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自己摸起来感觉还是有一些紧致的，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作用，因为这个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是白度的变化，这个色度的变化确实是肉眼可见的。 好，那咱们来问一问这个戴医生吧，哈，这小麦体验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啊？小麦体验的是我们最近引进到中国的雅阁机器人，之前呢给他用皮肤检测仪拍了照片，在皮肤检测仪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肤色属于一个，比如说小麦色。然后他有没有 运动晒太阳晒太多了 有没有色斑，有毛孔情况怎么样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这个是一个五光谱的测试。然后换肤完了之后呢，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测试，那么从小麦色变成了白皙色，那也就是说它是肉眼可见的一个美白。 那也就是说其实小麦体验的这个技术就是肤色改变，就是美白的。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等于说它是术业有专攻，我们的光电技术可以用于美白，它可以用于我们刚才小麦说它比较感兴趣的提拉紧致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主要用单极射频来做紧致，用双极射频来做美白和亮肤， 它做的这个就是双极美白是吗？ 然后呢这个在治疗的时候呢，根据客人的情况，为什么说需要医生，最好是医生来给客人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根据他的情况来选择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法。 刚才小麦也提到了这个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步是从美容师换成了专业的医生来操作，这个的转换是为什么呢？ 这并不是每一个治疗都需要由医生来操作，但是相对复杂一些的治疗是需要由医生的，这是我们百泰可特聘的医生专家对客人进行个性化设计之后，在个别的客人需要复杂的操作的时候是由医生来操作，为了保证这个治疗的质量，护理的质量。 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这个康总跟我们介绍说，我们现在这些设备其实还都算是不算是医疗美容的这个生活美容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依然是由医生来操作，这个等于说不是强制要求，而是我们提供的这种附加体验， 对，我们提供的一个增值服务，可以这么说， 私人定制吧。 对对对，因为由我们百泰可有很多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美容科的医生，他们对于这个客人的这种个性化的定制，他会有专业的角度和眼光去定制。那么美容师你在培训他操作上可以把他培训到标准化，但是对于客人的个性化定制这方面，他的专业知识还是欠缺的。 好，他只会用设备，但是具体你适合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品，这个时候可能得由医生来帮您把一个关。 对的对的， 所以说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小窍门，我们先可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并不是所有朋友身边可能都有比如说像百泰可这样比较有专业医生的这种美容机构。那如果大家真的想从事这样的高科技的美容项目，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大家，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身边的这种三甲医院的美容科或者说皮肤科先找专业的医生咨询一下， 对， 说我想要尝试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这个设备，医生告诉你说，哎，你适不适合，你现在需要比如说最需要解决的是紧致啊还是美白啊，最需要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再去比如说这种美容机构，如果医院没有的话，咱们再可以去选择他们的这种技术设备来完成，但是提前的这种整个的框架设计咱得找专业医生把个关。 对，从理论上说您的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是因为在三甲医院里面医生都很忙，然后可能 没办法那么详细，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你详细的去聊美容方面的这些，这也不是他的业务范畴了，在医院里面毕竟是以治病为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了很多医生是兼职的医生，那么在他的业余时间里他可以到这里来为客人提供进一步的美容的个性化方案，这个和他在医院里治病还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个时候看来皮肤科可能有点行不通了，这时候得找这种美容整形科了可能这个时候医生可以相对详细的跟你去聊一聊， 他会详细的有时间去详细的去了解你的情况。 好， 对， 那也想问问，目前比如说像百泰可有多少位这样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呢？ 就是团结在百泰可团队周边的医生非常多，大概有二三十个医生。那么真正和百泰可签约的医生目前是四位。那么四位专业的皮肤科医生主要是服务北京的这个两家店。那么以后我们在全国推开了之后，我们会在当地再选择合适的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来，来为当地的客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我也想问一下，这些签约的医生我们是采用的多点执业的方式，还是说比如说其他的这种方式？ 不需要，他们只是给我们提供技术的支持。那么这个并不是医疗的服务，所以不存在多点执业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伙儿继续来说回这种科技美容的新体验吧。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小麦刚才做的这个技术是专门用于美白的。戴医生跟我们介绍，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不仅可以有美白的效果，我们选择不同的项目会有不同的这个效果，也有提拉紧致的，是吗？ 对，是的，是的。对。 我觉得作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之后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像小麦说的这个疼不疼啊，有没有副作用啊，大家伙特别关心。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一次大概得投入多少钱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一说这样的这种副作用，或者说这种自身的感受上，有一些朋友不愿意去接触这种美容项目，就是说怕疼。 对，医疗美容的项目确实会疼，尤其做手术和注射，那么这种都是有创伤的治疗，这是肯定会疼的。那么仪器类的项目有些也会疼，但是有些还是很柔和的，比如说射频类的和超声波类的治疗，就我们主要选择的这些治疗，它都是无创的，不疼的，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也就是说 又不疼，然后又不痒，而且还有修复作用，这是如何达到的呢？ 怎么知道它起到作用了？ 比如说我们单极射频曾经做过病理的切片的这种临床的研究，那么单极射频治疗的时候，它因为受热可以促使胶原蛋白收缩，胶原纤维的收缩和沉积。那么我们做病理切片的时候发现，如果你连续每两周做一次，连续做六个月，那么三年之后在病理切片上依然可以看到真皮下的这个胶原纤维沉积的这个过程。也就是 说，如果不做的话就没有这个沉积的过程了吗？ 它这个沉积的过程会很缓慢，会很微弱，因为一般的人到了过了30岁之后，他的胶原蛋白总的从长远的趋势上来看是流失的，而不是沉积的。所以当你做了这些治疗之后，它可以促使你的胶原蛋白沉积在真皮下，来防止皱纹的产生，来增厚这个皮肤，增加这个皮肤的弹性。 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哈。 对对。 那这个副作用呢，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种 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 比如说 像说这个加热，万一温度过高了不就烫死了吗？ 是的是的，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操作过程中射频我们的要求是要滑动但是不能停。比如说在同一个部位你反复的停留，那么可能局部的温度超过了41度，客人就会觉得烫了。对，那么这个对操作是有一定要求的。 小麦说他体验的这个会有这个皮肤上啪啪啪啪的响声，但是感觉不到疼。 很轻微的那个，对，没有任何疼痛。 那这个啪啪的响声是仪器发出的，还是说？ 对，是仪器发出的。 是仪器发出的。 对对对对对，这仪器发出的。 好。那接下来问问康总吧，这个光电治疗技术从发明到现在肯定也是不断的在更新换代，好，到现在我们引进国内的这个是第几代了，它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这个说多少代的话呢，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 不断在发展。 对，不断在发展。你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吧，我们公司在意大利的话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研发中心，有20多人的一个研发团队啊。那么我们的这些研发团队里面的这些工程师和这些专家，皮肤科的这些专家，层出不穷的在更新换代这些技术哈。其实技术来说的话呢，大概就是那么几类，但是呢这个技术的话呢，在精细度上要不断的去提高做改善。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光电治疗到现在为止大概有接近30年的历史吧，27、28年那个历史嘛哈。那么现在来说呢，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成熟的成熟期了。 那它的安全性到底是如何去保障的？比如说像在欧洲，刚才你也提到了最早是欧洲使用的，他们经过了这30年的发展， 有没有比如说这种患者在三十年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说最早做的这些人，到现在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不良的反应，或者说这个效果出现了这种反复，有吗？ 这些设备在投入这个使用之前都要做临床测试的，都要在一般招志愿者啊， 都有追踪调查吧？ 对对，都要做这些调查报告的，然后呢，拿到了证书以后才可以上市使用的。所以任何一项技术一项产品在推入市场之前，它可能有这个技术储备期在一年到一年半。 哦，他是做过这样的这个安全性的调查的， 对对，都要出报告。 那戴医生，我们都知道其实人种不同，肤质也不同，像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国外的人，他们根本不追求美白这个项目，这可能好像是亚洲人群特别追求的这个美白项目。 对， 但是我们说的这种像光电技术，刚才你也提到小麦体验了，它就是为了美白。像这样的技术可能在欧洲那边是不是做的人相对来少，那如何让它真正的引入国内之后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质，甚至我们更精细一点，适合我们这个我们说中国人的肤质，而且现在其实北方和南方大家的肤质也是有区别的，环境不同嘛。 对， 那如何做到精细化？这个有进一步的去探索吗？ 对，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摸索，而且不同年龄段和男士和女士都会有区别。 哦， 啊，这个区别主要体现在能量的设定方面。其实最主要是这个，就白人、黄种人、黑人，他可能能量设定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可能表皮升温的速度就不一样。那么男人和女人，真皮层厚和真皮层薄的人，他的升温速度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有每台机器旁边都配了一个红外的测温仪，就是为了来控制这个温度，不要让它过高，也不要让它过低，能达到我们的治疗温度。所以包括引进医生来根据个人情况做个性化定制，在能量方面也是需要定制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是通过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控。 对，主要是通过温度的调控 来调整到一个适合自己或者说适合这一类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美容的效果。 对对对对，尤其是紧致提升类的治疗，它一定是通过温度的调整来达到这个好的治疗效果。对。 那在国内这样的技术引入国内大概多久了？ 在我的印象里，90年代初的时候，很少的激光在应用于临床，比如说染料激光、调 Q 激光，这些很少的、很简单的去红去黑的激光在应用，也是用于治疗。那么00年以后，很多的射频类的仪器研究出来了，那么射频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你看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那么后来超声波类的仪器又研发出来了，包括再后来进步了，就是聚焦射频类的和聚焦超声波类的仪器也就研发出来了。那么随着这些仪器的更新换代，包括治疗方式的改变，操作手具的精细化，比如说它适合哪个部位，它可能按照部位又做了区分。那么所以说这个仪器的进步还是很快的。 而且引入国内我听了一下，大概其实没比欧洲慢多少，欧洲那边发明出来一个这种新的技术，我们国内基本上就开始在引进，他们边发明出来没过多久，我们又在引进这样的技术。 那倒不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技术是垄断，或甚至于是像中国有控制的，就是中国进口其实是有控制的。 就不让它进口到国内。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这个是2017年欧洽会签约，那么才进入到中国，那么作为这个美容的这个科技的美容的进口都是一个破冰项目，也就是说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进口，它是一个破冰项目。因为以前中国的自己的物理研究所，它也在研发激光类的仪器、射频类的仪器，那么但是它的研发速度和它的研发迭代的这个和国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现在我们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有这样和欧洲比较同步的技术引入国内了已经。 对， 那咱们说完了这个技术，说完了它的这种安全性，咱们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价格吧。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我们总觉得这种，比如说这种除了医院之外的这种美容机构，价格是一个大坑。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成千上万， 或者几十万的都有，到底效果怎么样，大家也不好把握。这个价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比如说这种光电技术。 其实价格差别还是挺大的，和本身仪器的成本价格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和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其他附加东西有关系。那么总的来说，生活美容它的平均消费价格在500左右，就是几百块钱左右。 哦， 那么 一次是吧？ 对，一次客单价，比如说200是清洁，那么我们在后面做一个什么手工的类的项目，在500左右，这么这是目前的一个市场价格。那么科技仪器类的价格，那可能就要上千，因为它的整个机器成本就很贵，但是目前市场竞争又很激烈，那很多家就在做高性价比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白泰可，我们要做高性价比，也就是说你所使用的仪器是最好的仪器，和欧洲同步的，给你操作的有医生有美容师，那么但是我们给你的价格依然是可以和手工美容相竞争的价格，那么客人在追求好的效果的同时，他也会追求高性价比。 那也就是说，如果用到了仪器类，价格应该是在1000块钱以上， 对， 这样的一个价格，根据不同的项目，可能价格区间会有上下的区别。 对的，对的。 其实这也是跟大伙儿提供了一个现在市场我们说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区间。如果不用到仪器，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次的美容价格。 是的。 如果用到仪器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应该在1000块钱以上了。 对 对, 对, 对。 这是给大伙儿提一个醒，因为很多的这种美容机构，甚至根本都不用仪器，给你抹点什么，就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独家专利技术，然后呢什么祖传秘方，收你好多钱，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这样的宣传。 不要轻易相信，对，尤其 是 祖传秘方要小心。如果科技类的，它有些科技生物类的成分很好，那可能价格也会很贵，因为它有研发的这个成本在里边，这个我们是可以认可的。但是像您说的祖传秘方，这个就要小心了。 好， 但实际上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因为就像我做的那一个嘛，其实它是折后其实也要有1000多块钱， 对， 然后而且它是需要论疗程的，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 对，我们很多尤其是抗衰老的可能是需要按照疗程来治疗。 对，这就是我想问的。小麦不是说他之前照了张相，然后做完了之后对比了一下，发现白了。 对，我也想知道，你看我比如说做完这一次啊，我觉得效果还不错，然后价格的那个打完折之后，你说1000多块钱 也还 可 以 接 受，是吧？ 但是我这个效果能维持多久呢？而且像您刚才说到，比如说我要2周做一次，然后我还要做这个6个月的时间，那就相当于做12次，那其实这就要那个上万元的这个价格。那他这个做完这个6个月做完之后， 还需要再巩固吗？ 我能够维持多久呢？是我可以以后就不用做这个项目了吧？其实这个也是蛮关心的。 对，是的，可以这么说吧，没有任何仪器类治疗的项目是可以维持终身的，哪怕说医疗美容做手术，比如咱们去了个眼袋，那可能也是7、8年之后，你皮肤松弛了，眶隔脂肪又膨出了，可能还会复发。所以说这个东西需要，它是还是归于一个保养类项目，需要你去经常的去做， 定期的去做， 对，定期的去做保养，就像车也要定期去做保养一样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价格的设定上是单次体验有体验价，如果你要做疗程有疗程价，同时呢你还可以比如说办卡充会员，那么会员又有一个折扣价，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会把这个价格做到一个亲民的价格上。一般来说像你做的那个价格，如果做疗程的话大概在700到900之间。 也就是单次体验会贵一点，如果是按疗程的话价格会相对的便宜一些。 对对对，因为是鼓励大家按疗程来做治疗。 我为什么问小麦说是不是之前照了张相，是因为小麦说他照完相之后做完了一对比，特别明显能够看到有区别哈。 对对。 那像所有的这种项目都会有这样的体验给大伙儿吗？比如说我做之前先照张相，做完了之后我可以非常明显的2张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还是说有的项目其实我们做完之后其实效果不是立竿见影能够看到变好，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这种医疗美容的项目做完了之后还有这种肿啊，还有感觉或者说皮肤发红，感觉还不如以前的状态，恢复几天之后它才确实有变好。那像比如说这种光电技术，这种无创的生活美容的技术也是这样吗？ 不是的，这就是它的优势了，也就是说它是没有恢复期的。手术和注射类的它有一个叫恢复期，在恢复期期间可能是先变丑后变美，有淤血有水肿，那么科技 类的项目它是没有恢复期的，叫午间项目，比如说我中间午间休息的时候可以做一下，下午照样可以上班、那么这类的项目不影响工作，不影响你的旅游会客各方面、所以它很受大家欢迎， 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 效果基本上都是立竿见影的，有个别的效果，比如说像冷冻溶脂，它可能真正起效是在2周到4周左右的时间、 得把它代谢出去吸收出去， 对你才能感觉到哎，我的腰围细了，我裤子松了，裙子松了，那么但是呢在刚做完的时候它至少不会肿，它也没有淤青也没有淤血，对，它们依然没有这个恢复期。 好，这都是专业的知识哈，在这些技巧。 对，我刚才想了解的就是比如说我做完这个半年这个疗程之后，就是这个效果大概能是维持几年吗？还是 双极射频美白的这个效果它已经做过临床的观察了，你连续每2周做一次，连续做半年，那么效果至少可以维持1年到3年。 爱美就是要付出代价，时间的成本，经济的成本， 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对，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在爱美的这个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选择自己适合的项目，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觉得衰老其实随着我年纪的增长有皱纹，我的皮肤变垮，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所谓，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美，我们完全接受这样的观念。其实我们觉得大家对于美的追求方向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一个自己所能接受的美的方向就可以。我们并不鼓励所有的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都去做这样的科技美容的项目，提示大家，如果你想要选择的话，一定得选择正规的机构，正规的行业，同时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再去探出我们美的尝试。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们有机会还会继续邀请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现在这个科技美容行业到底是如何发展的。那最后呢，也请康总帮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我们有奖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吧，就是这种光电的美容技术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用于我们皮肤美容的领域呢？ 90年代初， 也就是我们 C 选项是正确答案。我们获奖的听众朋友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节目结束之后啊，为大伙儿来公布。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获奖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点击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在节目结束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将怒放的伤

它就在枫林坝上大滩镇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哦， 对，包括它国庆期间呢，其实也是可以延长开放嘛，原来都是九月底，然后基本上现在可以开到10月8号的样子。 不错，不错，不错。 对， 嗯， 有一些这个暖帐啊、电热毯啊，还有一些好玩的 UTV 项目。 帐篷酒店都有非常棒的一些服务项目哈。 对对对， 如果我们想，比如说在非洲住在营地里，帐篷酒店是比较简单那种，简陋那种的。 对，就 是听动物的声响啊， 非洲， 对， 可能就会更加的野一些。 对， 但是这边呢，除了野以外，它还有奢。 哦，奢华的 奢。奢华，比如说你可以射箭，你可以采摘，可以贴秋膘。 嗯， 对，可以这样的形式，就是你吃的也很好，玩的也很好，再加上它其实对你的一个关爱呢，就是说，你可以去玩 UTV， 包括它给你准备了电热毯。 什么叫 UTV？ 其实 UTV 就是在草原啊、沙漠里专有的那种四轮的 自驾 车。 哦， 对对对对， 哦， 就是非常的野，这种感觉是非常酷的。 嗯。帐篷酒店，比如说我们就是咱们一家三口去的话，也是可以住得开的吧？里面的空间。 对对对，它空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现在都流行二胎嘛， 哦， 两个孩子的话， 哎， 其实也是 OK 的。 那，哎，两个二胎，对啊。 对对对， 四孩都没有问题，就是一家四口，大人孩子， 对对对， 四个人都没问题。 对对对， 对，其实我们会了解，就是比如说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当然交通是一个方面，还是就是那个来回的路费以及住宿的费用啊。你觉得就是，其实不是你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共识，比如说一些假期的时候呢，价格会比较贵，肯定是这样的哈。是不是有这样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老在路上的 KOL 都有自己一些秘籍， 这个是 有的，提早多少订？比较合适，比如说订这个酒店的， 这个其实酒店这家酒店本来就很火，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还是要一定要早订，因为这家酒店也是就是火了很久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去过嘛，它的整体的配套设施非常棒，对，所以说一定要建议大家早订， 提前啊， 对，提前订 几个月，一个月、两个月那种，比如说我九月想去，7月、8月、6月就开始。 对对对，这个是要提前订的。对， 哦， 基本上你越早订，肯定它的房型啊，你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 对对 对， 有些朋友呢没有提早订过酒店，肯定有大部分人这样现做，比如说签。一周之前订个酒店是吧？ 对对 对， 对， 大多数是这样的哈。作为老在路上走的 KOL 呢，你们如果是真的要是自己去订酒店的话，基本得提前多少？比如机票啊、酒店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最综合的月份，比如说我九月份出行，五月份就开始看，还是 这个是其实跟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你像我是属于比较拖的那种性格， 拖延 就是就突然可能想起来，哎，我们去哪，我们就开始看，看看机票，然后酒店的话，我基本上是最慢的哈，最晚最晚，其实我还有订过今天住今天订的。其实像我这样非常不好，不建议大家学我。 那个，一是价格比较贵，而且有可能订不到你喜欢的房型。 对，订不到房型。第三个就是万一没有酒店了， 再选别的酒店， 就只能住在路上了， 就已经住在旁边哈。 对对对， 就我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老去日本玩，然后他说往返机票，他说我早就订了1700块钱。我说什么时候一般提前半年订大概有这个价格， 差不多， 对吧？ 对。 所以大家如果这样去枫宁坝上草原玩的话，感受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开那四轮那个特别野 ATV， 对， 然后住帐篷里的酒店，秋膘啊，享受美食，感受草原秋后 的 玩，然后他说往返机票，说我早就订了1700块钱。我说什么时候一般提前半年订大概有这个价格， 差不多， 对吧？ 对，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枫宁坝上草原玩的话，感受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开那四轮那个特别野 ATV， 对，然后住帐篷里的酒店，秋膘啊，享受美食，感受草原，秋后 可以，还可以去采摘，还可以观星。 采摘是采什么东西？大概， 采摘就是它当地的一些这个水果， 水果啊，甜的那种。 对对对， 哦， 比如说像沙棘， 沙棘， 对， 沙棘汁。我们去西贝吃的时候，沙棘汁，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那个 甜甜酸酸的， 酸酸甜甜的那个。 对 对对， 刚说贴秋膘和那个看星星啊，先说吃这块，枫林坝上的饮食，你觉得是淳朴一点，还是比较横一点？ 它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融合当地的， 当 地的一些 牛肉、 农家菜，比如说它有这个烤羊排， 必须有 烤羊， 必须有， 因为大家去了以后肯定想说， 冲人来 的，吃，对，吃起来。再一个就是它还有火盆锅，火盆锅其实它就是热气腾腾的，哎，我们几个朋友围坐在边上吃一顿也是 聚人气啊。 对， 说看星星，我觉得坝上草原的

某一个人。所以说很多程度上心里话只是很多时候他应该是想寻求一个心理的支撑和一个精神的鼓励吧，或许有时候更多时候只是想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和镜子里另一个自己说心里话，这也是大多时候有些人会采取的一种自我的解压的方式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里话，每个人都会有喜怒哀乐。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会找同事啊朋友来倾诉，他们是我最忠实的倾听者，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指引道路，遇到了挫折给我鼓励。一个人能拥有这样的朋友是多么的幸运。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里话，很多事情，很多心里话不是说非得是更最不能说的，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因为我觉得心里面那些压力还有那个心情，很多都是因为他们引起的，然后你跟他说他会理解你吗？不可能。所以你非得要找一个自己的知己，身边总有那么两三个知己吧，然后就会跟他倾诉，他做自己的树洞，然后什么都跟他说，然后他又会理解你，包容你，他懂得你的不易，然后也不会把你的心里话当做一个笑话，很尊重你，然后他也会把他的心里话相互倾诉那种朋友。我的心里话我一般都是跟比较要好的朋友说，也就是说同道中人吧，聊得来的，然后他又不会笑话你，他也很尊重你的那种，有那么一两个。我认为心里话就是要跟这样的人说才行。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关于情感，说说你的心里话吧，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我走路带风的网友。人们对待感情的方式变了，以前上学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哪怕开不了口也会用行动让他知道，分手后的难过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在 QQ 空间宣泄，好像全身都充满了能量和热情去爱，去恨，去享受，去放纵。越长大越发现我们能说出口的心里话越来越少，难过不再是给最好的闺蜜打电话哭诉，而是一个人在家默默看一部无聊的电影。如果幸运的话，电影无聊到可以让我成功入眠。我很少半夜发微博，也很少发有关情绪的朋友圈了，除非遇到烦人的司机或者糟糕的坏天气吧，也可能是不靠谱的航空公司或者其他。我并不在意到底会有多少人关注我的生活，我只是主观上不想与人分享了。我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迟钝了。有时候我安慰自己这样也不错，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生活中所有的分分合合，少了些激动与心碎，就多了份稳定与沉着。只是我有时候真的会想起你，我很少听那种甜甜的情歌了，在 KTV 循环播放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都无法激发我的少女心了。 有时候我会很久不看手机，有时候我会一直盯着手机。我醒着的时候会收到很多很多消息，比如工作沟通信息，比如读者来信解疑，比如信用卡消费提醒，比如理财顾问推荐，比如微信运动部署。我每天都很忙，忙着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延续更长，忙着让银行卡里的余额变多，忙着让与我有关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过得更好。所以我很少觉得孤独，只是有时候会觉得累罢了。有天我突然听到一首歌，猛地想起这首歌是你推荐给我听的，你说你很喜欢，我说我也是。就像我们刚认识那样，你说你很喜欢我，我说我也是。其实我有点责怪你的意思，我是一个喜爱装酷并且打死都不肯先开口的人，可你偏偏和我一样，我说不出口的话你也不说，我不主动做的事情你也不做。有时候我想，那就这样吧，既然我们两个都是这样的人，那我们之间的事情就这样算了吧。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说你想我？如果你不想被别人听到，小声点，只对我一个人说也好。你小声点告诉我你想我了，我保证马上出现在你面前。其实只要你开口，我立马就回头。路边的花花草草我不要了，世间的万紫千红我不看了，其他的乱七八糟我不管了。你说你想我好不好？我马上飞奔到你身边，再也不走了。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只要你说想我，我只要你，其他什么都不要了。 遥遥冷夜不已，边讲这你明白明不必要再显自错，现在梦还是永远难替代，人敞开心扉，在漆黑中抱着你，莫让朝霞流进来。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你有心里话吗？你的心里话关于什么？关于谁？你有说心里话的人吗？你想把你的心里话告诉谁？那么关于情感，说说你的心里话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石用君的网友。问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和一个人说是心里话了？相信80%的人看到这个问题后会沉默的。再问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和你的爱人说说心里话了？相信90%的人看到这个问题后会沉默的。我们经常讨论情感，讨论亲密关系，这些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也很简单。要想了解你和另一个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就看你们之间的情感连接到了什么程度。当你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时，如果可以坦然地表达内心最深处真实的渴望与恐惧，同时被对方接纳和认同，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足够亲密的。但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清楚地发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很多时候也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哪怕是和亲近的朋友、爱人和家人之间。为什么表达自己的感受有点难？一，怕被对方伤害。家里养过宠物，尤其是养过狗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家里的爱犬在和自己腻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躺在地上露出肚子让你去抚摸。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对一个动物而言，最脆弱最容易被伤害的地方就是自己的腹部。当他把自己最脆弱的地方暴露给别人时，一是表示顺服，二是表示信任。和别人说自己的心里话，表达自己的感受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真实的感受会涉及自己的隐私，比如自己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一些态度、想法和行为等等。当我们表达这些时， 其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比如对方可能会不认同，不理解，甚至会让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有时候对方可能会将你的话告诉别人，让你感到难堪。也就是说，并不是你说出了自己的心声，那个倾听的人就一定会懂，会认同你。而一旦对方的回应并不是你期望的，哪怕仅仅是被忽略、被漠视，也会造成很不好的感受。二，怕伤害对方。在亲密关系中，尤其是爱人之间、家人之间，最初的时候大家表达感受的意愿也是很强烈的，但是很多时候却发现这不但不能增进彼此的感情，反而带来了很多伤害。比如冲爱人发火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对着家人不停地抱怨也是在表达感受。这些负面情绪和感受都是真实的，但也正因为真实，才让对方感觉更受伤。很多人提到与家人的关系时，内心的感受往往是复杂的，体会到的更多是爱并痛苦着。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两个人结婚久了，无话不谈的时候会变少，而沉默的时候会逐渐增多。有人把这理解为情感的疏远，或者称之为爱情沉默症。这看起来不好，但之所以如此是有客观原因的，不说只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冲突，惹不起的话可以躲得起，既然说多了会吵架，那就少说，甚至是不说了。但不管怎样，生活的幸福在于不断建立认同，而不是回避问题。追求和回避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它也会把我们的人生引向积极和消极两种不同的方向。所以尽管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问题，但这依然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事情。只不过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怎样更好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做一些尝试。一，对于不善表达的人来说，可以试着增加表达自我的频率。有的人过于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认为冲突就是不好的，认为总是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也有的人过于在乎别人的感受，只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因为很少展现自我。不管是哪种，本质上都是通过回避问题来避免问题的产生。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并不就意味着关系上的亲密，相反，有时候疏远比冲突对一段关系的影响会更深一些。好朋友之间往往会因为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但普通朋友之间就算有再不同的看法，也会表现得客客气气。很多时候，敢于表达自我，在对方看来是自己被信任的一种信号，因而就有更多的可能增进对你的了解和信任。二，对于表达方式不当的人来说，要学会减少表达过程中的攻击性。宣泄情绪也是在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但是这种通过指责、抱怨甚至嘲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感受很难被别人接受，更别说认同，因为它虽然真实，但是带有强烈的攻击性，而攻击会本能地激起一个人的反抗和对立。一旦两个人处于对立的关系，

也没有向女儿解释自己这样做是想让她长大。女儿也再没和父亲倾诉过自己的心声，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墙。就是这样一个小误会，让两人彻底闹起了别扭，最终陷入了长期的冷战。后来两人多次想要尝试与对方和好，他们也都有过无数次机会，但两人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就这样，父女两人明明深爱着对方，却再也没有真诚地沟通过。直到父亲去世，两人之间的隔阂依然没能化解，令人叹息。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和家人发生争吵，然而争吵过后，即使我们已经原谅彼此或想要道歉，却难以打破沉默。也许我们很含蓄，一直不善于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无论是在表达歉意还是爱意时，总是拐弯抹角，甚至难以启齿。就拿问候来说，有些长辈碍于面子不善表达，只能通过简短的问候来表达满心的关怀，而我们却以代沟为由，用不耐烦的语气来保持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们看过了太多的故事，都告诉我们要在来得及之前把爱说出口。我们酝酿了许久，想亲口和他们说一声我爱你们，你们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结果打通电话，刚刚到嘴边的话却难以出口，直到那边问道有什么事儿吗，我们犹豫了一下却说道家里没什么事儿吧，注意身体，有什么事儿打电话，早点睡吧。就连著名的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马未都曾说，他二十几岁时看西方电影，看见外国人搂着白发苍苍的父亲说爸爸我爱你，心中感慨万分。我和父亲感情极深，但直至他老人家临终，我都没能说一句爸爸我爱你，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口。说话本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我们却由于种种原因和限制，难以说出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而大多数时候，有些话不说出来，等到再想说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人们常说爱情中最重要的就是缘分，但如果你没能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就会与一段美好的爱情失之交臂。在电影《芳华》中，女主角萧穗子是喜欢小号手陈灿的。一开始因为父亲尚未平反，她感到自卑和不安，她不敢去靠近陈灿，只是站在远处偷偷欣赏他吹号，把林丁丁没吃的饺子拿去给他吃。陈灿也欣赏他，趁厨房没人拿了两个西红柿，特意骑车给正在画板报的穗子吃。穗子咬着西红柿，满脸的甜蜜。父亲平反后，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他开始进一步试探，但却没有把自己的喜欢说出口。在外出表演的车上，大家都睡着了，穗子悄悄把一块父亲给他的巧克力递给陈灿，陈灿笑着吃掉，看到穗子正冷得搓手，于是他将自己的手搓热，然后给穗子暖手。 得知陈灿被车撞后，他抛下了排练，疯狂地追了出去。在医生说需要用黄金给陈灿做假牙底座时，他又拿出了他一直不舍得戴的项链。他们互相喜欢对方，然而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心里话。人们总是想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来做最想做的事情，但时间却是不等人的。后来穗子终于鼓起勇气，在最后一场表演回程的车上，他将自己亲手写的情书藏在了陈灿的行李中，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下一秒，郝淑文就告诉穗子，他和陈灿在一起了。郝淑文在得知陈灿是干部子弟后，觉得陈灿和自己门当户对，便迅速出手，与陈灿终成眷属。而得知消息的穗子却如同晴天霹雳，他没想到自己等了这么久的人，竟然在最后一刻被别人抢走了。趁大伙在车上迷迷糊糊睡着时，他又偷偷地打开陈灿的行李箱，将自己刚放进去的情书撕了个粉碎，抛向空中。一切都结束了，此刻的他只能默默地独自流泪。如果他能早一点送出这封情书，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心碎。没有任何爱情是平白无故降临的，也没有任何一段感情是不说出口就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电视剧《恶作剧之吻》里，袁湘琴喜欢了5年江直树，最后终于成为了江太太，因为她敢递上那封傻傻的表白信，毫无避讳地表达自己对江直树炽热的爱。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柯景腾喜欢了沈佳宜8年，两人却没能在一起，因为两人都羞于开口。即使再爱，但最终还是发现错过了。那些年他们错过的不是爱情，而是勇气。我们不知道生命中有多少失之交臂的遗憾，都是因为当时不够勇敢，没能说出心口的那一句话。不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只有说出口，对方才能够知道你是否在乎他。小时候我们常常会和要好的伙伴在一起，并且告诉他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都长大了，进入了社会，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我们和好朋友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再想要问候时却因为找不到理由而搁浅。过节时我们收到了满屏的祝福，却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客套话。群发的新年快乐，几毛钱的红包，干巴巴的问候，都成为了套路，丝毫不走心。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陷入不安，觉得自己不被人所爱，感到孤单。不善表达的我们错过了太多的美好和机会。要知道，这个世界最怕的就是错过，最难的就是勇气。 天，不情愿被冬天残忍的替代，往事深锁在脑海中，终被翻开。你像个岸的轮摆，忽然停在视线之外，只剩孤独徘徊的海。站在尘封着昨日回忆的岸边，时间曾将我们悄悄无声掩埋，只有对岸的渔火证明曾经燃烧的爱也被岁月的潮水覆盖。忽然空中吹起又吹起了微风，还是落叶轻轻在舞动，多想握你的手，你的手闭上眼睛，就算只有片刻感动，怎么学会从容，能从容的微笑，忘记泪水划过的伤痛。如果当初你的眼神我可以读懂，不会错过今生的约定。 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你有心里话吗？你的心里话关于什么？关于谁？你有说心里话的人吗？你又想把你的心里话告诉谁呢？那么关于情感，说说你的心里话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 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们的网友。为你做出的那些细小的改变，都是我没有说出口的爱情。艾夏喜欢大春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三年了，艾夏学会了化淡妆，也学会了穿高跟鞋。女大十八变，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心里那份对大春的执着。艾夏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春的样子，艾夏只看了他一眼就喜欢了那么多年。艾夏从小就是父母眼中听话懂事的孩子，他从来没吵着向父母要过东西，也没有叛逆期，他从不说自己的喜好，也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像是一个失了声的音乐盒，只会旋转，不会哭喊。没遇见大春之前，艾夏不懂什么是爱情。尽管他看过很多爱情小说，也追过很多偶像剧，但是爱情这两个字在他的脑海里没有具体的轮廓。直到遇见大春的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大春就是他爱情的样子。可是艾夏说不出口，所以只能将喜欢这两个字渗透在生活里的细枝末节。比如在知道了大春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后，他总是第一个到教室，在大春的书桌里每天变着法儿地放早餐。比如为了帮助大春提高英语成绩，他总是利用自己课代表的身份提问他单词。比如他会抱本书在操场散步，其实是为了能远远地偷看大春打篮球。在知道了大春喜欢长头发的女生后，他生平第一次跟父母提出要留长发的请求。为了能和大春更靠近一点，他买了很多关于篮球的周边，逼自己了解那些体育知识。听说大春最喜欢的女明星是林志玲，他就每天都告诉自己要女人一点。他做的所有能做的事儿，可是大春一件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了，艾夏一直以好哥们儿的名义陪伴他，陪他一起逛街买衣服，陪他失恋了去酒吧，陪他给喜欢的女孩子买礼物。大春对艾夏说，要不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你也不能总单着呀。艾夏笑了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艾夏觉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大春想要的却从来都不是他。前阵子大春谈恋爱了，请艾夏和一众朋友吃饭，顺便介绍自己的女朋友给大家认识。女生小鸟依人地靠在大春的怀里，笑容灿烂。那晚大春很高兴，喝了很多，最后不小心吐在了女生的裙角，女生明显有些生气，一个人 玩起了手机。是艾夏默默地收拾了一切，准发了条朋友圈，说感谢自己的媳妇儿照顾喝醉的自己。艾夏看着那条朋友圈，一下子哭了出来。这世间多的是和艾夏一样的女生，她们赤诚爱人，为爱做出了很多改变，但是她们却不擅长表达，于是总是爱而不得。在爱情里，有人喜欢做了100说50，有人喜欢做了50说100，还有人和艾夏一样，做了100却什么也不说。这年头啊，还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不擅长表达情感的女生，反倒落了个没人爱的下场。也许你会遗憾，你那么爱他，他为什么不明白？傻瓜，因为他或许就不是对的人。你要相信，总有人踏遍万水千山，只为你一人而来。如果你也很喜欢、很爱过一个人，但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不如从今天开始忘记吧。你总会遇见一个人，视你如命，疼你如初，爱你入骨，但前提是你要放弃错的人。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别问我那深